星期六下午发生的大埔巴士车祸，强国新闻者在这里表示深切的哀悼和伤痛。我们综合几个角度去看这件事，司机就当然不对了，九巴都做错了，闹司机的乘客都有错，一件不应该发生的意外就是这样发生了，死亡人数甚至还多过台湾的地震。在新闻报道里面可以看到，纪律部队体系小 Win 阿 Win 最欣赏的消防和救护人员怎样拯救死伤者，当然最不少得的就是在医院里面救人的医务人员，在这里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。今集好有幸访问到我最尊敬的医生，真的很开心很感动。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。 恭喜强国终于取得最实至名归的国际奖项，德国第42届金鼻子剽窃奖，中国企业产品包办头三名冠亚季，其中冠军菜刀由外形到名字相片介绍都做到一丝不苟，以假乱真的地步，虽然刀片是差少少啦，但竟然足够力压群雄啦。咩话抄袭？唔係，係致敬先啱。我係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TVB 唔报系列啦。警方呢下午呢就喺粉岭公路呢之前呢就追住一个可疑车辆。咁跟住呢一个警察呢有个电单车呢喺个路中间停低就截停其他车辆。跟住搞到遗失晒车啊，炒晒车啊，死埋人添咁样。好啦，咁跟住呢事件呢网上引起热议，咁当然 TVB 系冇报㗎啦。咁呢有警民呢，有网民呢又指警方利用市民呢连人带车做人肉路障。做法理晒谱啊！喂，我白旗都话啦，喂大佬啊，依家成龙大哥翻大陆拍戏啦，你估仲睇紧警察故事咩？我系强国新闻者白旗，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新闻者， 大家好， 大家好啊！呢一节咧喺引言嗰度咧，大家都讲过噶啦，我哋有位医生嘅朋友咧，埋嚟同我哋做嘉宾啊，系好嘅 ，hello， 多谢欢迎欢迎， 佢叫做黄思启啊，喂，点样嘅一个人嚟噶？你不如自己介绍下自己啦， 叫我思启得啦，好多谢强国新闻者各位主持。请我嚟做节目啦！ 你好似而家系写紧啲专栏作家咁样嘢嘅喎。 哦，间唔中抒发下啫，间唔中抒发啫。 喺边个平台咧？ 喺明报嗰度写嘅。 明报、 哦、啊，明报嗰度写。 咁啊，思启啊，我比较中意叫你另外一个叫黄思 可。 黄思，佢明啲系黄思嚟嘅。 唔可以咁样。我哋强国新闻者系好爱国嘅。 黄思唔代表唔爱国啊！ 我同你打交，我 系 男士。 既然咁样系咁，先问佢啦。喂，医生其实系咪偏向？黄丝咧，我都觉得佢系咪不嬲，即系有咁样嘅可能。 其实好难讲嘅，要睇下个背景，即系睇下你所谓边个年代啦。其实过去呢几年啊，讲话即系世代有撕裂啊，有冲突啊咁样。其实我谂各行各业都有嘅，即系唔好话医学界啊，其他专业界别，可能系会计啊、金融啊、法律界，其实大家都见到，可能老一辈同埋即系后生一辈咧，其实嗰个政见好唔一样。 咁啊， 即系如果你话医生系咪多啲黄丝，可能整体上嚟讲，如果睇翻过嗰啲投票记录嗰啲，可能系嘅。 系 咁，但系可能资深啲啊、年长啲嗰啲，可能。即系倾向保守啲啦， 咁啊系，咁啊系，即系我谂就算即系医生就应该唔理佢嘅政治立场嘅，总之有病人就照样救 啦。呢个当然啦， 系啦。咁啊，而家你喺嗰个专栏喺明报之外咧，系咪有一个网络平台都会可以睇到嘅？因为即系而家好少人攞报纸出嚟睇啊。 系嘅，系嘅。咁啊，喺网上呢个平台就叫平台啦，评论个评。就电视台个台咯， 烂 cat 嚟 嘅，系啊，烂 cat 嚟 嘅，平台就叫平台啊。OK， 叫 Pantoy 啦，我谂都系属于食字啦，佢哋都。 系，思启啊，想请教一下咧，因为最近我都多次出入医院啦，咁啊，即系好尊敬嘅，被见到嘅医生啊，或者护士，因为我比较多出入呢个政府医院嘅，咁啊，佐敦某一间政府医院啦，真系已经呢个工作量，我感觉到已经应该即系一个医务人员应该系严重超支噶啦，即系啲护士又好，医生又好，基本上系已经啲路边啊，明明一张两张床中间都会再夹硬摆多张床，其实压力系咪已经系好大嘅咧？喺呢个医疗体系里边， 压力当然好大啦。嗯、即系近排咧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《铿锵集》咧做紧一个30年嘅回顾啊？ 系、 嗯、就系讲紧而家系医管局啦，以前嘅公营嘅医疗体系系属于政府部门，即系嗰个叫做医务卫生署。 系系 咁啊，医管局就成立，即系差唔多就嚟30年啦。咁样咁回顾翻，即系以前人搭人， 即係唔係人搭人嘅，即係個病房逼滿曬人。咁以前個年代咧就開帆布床嘅，即係接得埋嗰啲床嘅，不帆布床。咁就理論上咧，就大家覺得好大問題啦。好似大家頭先所講，哇，太多人壓力太大啦，病人太辛苦啦，資源唔夠啦，所以就整個醫管局出嚟。 就係 HA 啊嘛。 冇錯啦，希望搞掂曬所有嘢。咁啊，三十年過去啦， 有冇搞掂到啊？ 好似就好似冇乜分別啦。 好似換湯不換藥咁啊，可 係啦。 即係改個名就以為可以改革到，係咪咁？你冇實際嘅真係功能或者有權力俾 HA 去做咧？ 嗱，即系如果改个名，即系转运嗰啲咧，近排即系讲紧，即系 就唔系改名就做到嘅，要做其他嘢嘅。 好似香港足球咁，由港甲变做港超联，就以为系真系人哋英超咁样，唔系咁样咯。件事 近排啊，古坛长毛 David Webb 都话啦，即系佢有个五十只嗰啲所谓 即系不能掂嘅， 系啦，不能掂嘅。咁啊，有几只又开始改名，我唔知系咪谂住改完名就可以洗底咧。 OK， 我都系有啲咁嘅谂法噶， 系啊。 但系而家人手不足去到点样嘅地步啊？即系譬如而家医院嗰度有十个人，其实需要几多争几多先够咧？ 其实就我谂就讲翻一啲数字啦，系咪？即系如果就香港咧，其实就我觉得系大家都好幸福嘅，因为其实香港嘅医疗体系非常之先进啦，亦都非常之有效率。 系 咁效率就梗系有啦，因为用咁少嘅资源、咁少嘅人， 系 都做到咁嘅规模。咁如果你话以政府嘅资源嚟讲，可能香港一路以来占即系医疗开支嘅 GDP 可能2%左右。但系先进地方，即系我哋成日都要同英国啊、美国啊、日本啊比较噶嘛，话同佢哋并驾齐驱咁样，可能佢哋讲紧6-8%。 即系我哋嘅投入系少嘅， 投入少啊，系人哋嘅几分之一添。 但系加咗5亿、啊，好似近嚟。 5亿就杯水车薪 嘅，系绝对系绝对杯水车薪。 医管局嗰、那个开支成500亿嘅， 即系1%，即系加咗1%。 同埋呢啲五亿咧，我想啲讲句啊，啲政治动作嚟嘅， 都系嘅， 系啊。 你个珠我讲珠澳大桥都千亿声啦。 咁调翻转啦，即系除咗呢啲数字之外啦，反而我有兴趣了解一下咧，即系可能做医生啊，或者做即系医院入边嘅护士啊，会唔会真系嗰啲超时工作啊？或者嗰啲翻 shift， 即系嗰啲日夜间啱啱搭埋咧，多唔多啲咩情况？ 都多嘅，都多嘅。工时嗰度有时未必可以好直接咁反映得到。咁当然啦，好似大家睇电视剧咁样按 call 几多个小时系有嘅，医生 即系按 call 36系嘛？ 通常都而家就好少36噶啦，通常正常吓。正常就是24个钟头 on call 啦，咁啊即系例如咧，上昼9点到第二日嘅9点，咁啊所谓 on 完 call 之后咧，就要做翻平时做嘅嘢，通常咧巡房啊、去门诊啊，咁啊又搞一昼嘅，去到1点左右，咁就正常嘅一个 on call 嘅工时大概28个钟， 哇， 平均啦、啊，咁但系咧而家某啲医院、某啲部门因为好唔够人啦、 啊。 唔够资源啦、啊，咁样咁就推出咗一啲所谓超时津贴啦，咁、就鼓励啲同事咧 加班 啦。咁你做完28个钟头嘢，咁你即系顺便做埋嗰几个钟啦，咁样咁就有30几个钟啦。 但系其实呢个政策咧，嗱，我就算当，我真系觉得好吸引啊，我想加班，但我觉得你做医护人员都系人嚟噶嘛，即系唔系，即系我唔系话即系质疑任何人嘅专业，只不过系人会攰啊嘛，攰就 会、 可能即系犯错啊，或者讲紧话，即系自己都本身负荷唔到机会，又会大咗好多咯。 会啊会啊，我觉得即系做完咁多个钟头之后咧，即系你唔好话。会唔会犯错啦？你做嘢嘅效率都低咗， 系冇错冇错。 其实咧呢个之前啊特首话攞个计出嚟咧，主要系攞嚟做加班嘅津贴啊嘛，即系护士唔够人手啦，希望啲护士可以加多啲。 其实讲开阿黄师 讲讲黄师启， 师启啊，讲开呢个嘅人手不足啊，我觉得而家最大嘅面对问题咧，应该就系公营医院同私家医院去争夺呢个人手， 系咪咧？ 会好多护士，主要我识嘅都唔少噶， 去晒私家诊所， 人工会比公营医院高，亦都嗰个工时或者嘅工作环境会比公营医院好。咁作为人，梗系拣一个舒服嘅环境，或者拣一个丰厚嘅待遇，所以就好多你会见到嘅。如果有机会你去公立医院见到好多护士，其实啱啱毕业好后生嘅，20岁多少少。咁啊，你好少好少，唔系冇啊，会见到一啲比较年纪大资深嘅，因为都。走咗 系即系冇经验嘅，冇办法咯，留喺度储经验啦，代练啦。 感觉上系私家 grand 啲嘅，系咪真系咁样啊？ 其实系啱嘅，不过要补充一句，即系有好多同事离开咗公营医疗体系去咗私家咧。当然待遇好系一个原因啦，但系最重要咧系 burnout 啦。即系大家通常讲 burnout 啊，金融财进啦，你做高盛，你做投资银行家咁样，即系唔知去到几多岁，可能30-40岁就虽然就好有成就，但系已经五劳七伤啊，就又抑郁啊，又压力大啊，跟住唔得啦，要转行啊，甚至乎提早退休啊，或者好多病痛咁样。其实公营医疗嘅同事亦都有呢咁嘅情况。咁啊，当然啦，除咗待遇好啲啦，呢个系真嘅，都好几多添。即系你通常你谂住即系转工，即系。打勻成個就業市場嚟睇，可能轉工你諗，可能加成人工啦，兩成人工、三成人工已經好正啦，係咪？即係你轉工諗住加人工啫，好多時咁好多時都唔止呢個數。咁另外就可能工作時間就 少啲啦， 又少啲啦， 係 啦，少啲啦。咁同埋真係嗰樣嘢 burn out 啦，即係可能佢已經個身體或者精神負荷唔到，佢一定要離開。咁但係好衰唔衰？即係例如我係醫生咁樣，咁就我又唔識做第二啲嘢喎，咁我又唔可以轉咗行㗎，係咪？咁我又想即係服務翻市民，咁我通常即係我嘅設想就係如果 burn out 咗，可能我係做私家，或者自己開診所咁樣嚇。咁即係又講翻啲數據啦，即係而家咧點解私營好似话少啲病人咁咧，其实真系少啲。 佢用个收费去拣一啲高端嘅病人咯。 有一来咧，二来其实好多市民都仲系好信呢个公营医疗体系嘅。即系因为大家咁多年已经惯咗，隔年物美，系逼啲，系排耐啲，系会闹几句。但系咧，要发觉呢啲人好老嘈嗰啲人咧，佢闹完之后佢都系等，即系佢唔会走咗去我要睇私家啦咁样，佢唔会咁型嘅。通常嗰啲继续喺度等嘅，所以大家就都好中意去公营医疗系统嗰度。嗱，我哋服务紧九成嘅住院病人，公营医疗系统差唔多三分之一嘅门诊病人。咁人手分配系点样呢？大概系一半一半。公营医生即系包括卫生署同埋医院管理局嘅医生，可能系一半啦。另外一半系私家医生。咁但系我哋处理九成嘅入院病人。咁你净系即系简单嘅除数啫，你都发觉平均一个公营医疗体系嘅，无论系医生好、护士又好、物理治疗师又好，睇嘅人数系多好多咯，相对私家嚟讲。 经已咁忙啦，但系咧，我好佩服嘅地方咧，之前咧，就算未发生近嚟嘅事件嘅时候咧，我都觉得沙士时代啦，就最佩服嗰啲医护人员噶啦，即系无论系几咁危险嘅情况啊，可能命都冇啊，咁样都去帮手。咁近嚟嘅事件啦，又系啦，我听到话有啲放假嘅医护人员咧，都会走翻去话主动翻去帮手啊。喂，其实呢一个系咪即系大家已经系习惯咗系咁样？系咪要有咁嘅心先做医护人员嘅？ 其实都系嘅，我相信你讲紧系大埔车祸啦，好惨好惨呢件事，即系当场就已经有18个市民身亡，都系近年来好严重嘅交通意外啦。咁其实尤其是急症医院啦，即系急症室啊，或者系做手术部门啊，或者系其他，总之同急症有关嘅同事咧，佢哋都好习惯啊，即系忽然间有突发事件咧，都要翻去。 呢件事系真噶嘛？即系你当日唔知道你系咪当值啦，即系咪当日即刻就？好多放假嘅人都真系翻咗去主动嘅，冇可能冇人工，系咪咁样冇人工噶？ 都我谂就应该唔系谂人工嘅，不过我估计应该都有嘅，因为而家有呢一个超时津贴啊嘛。如果翻咗可能系 但系已经唔谂噶啦，即系佢就系啊，总之就翻去救人啦。我放假都好啦，咁样。 冇错，冇错，冇错。 其实咧，我又想即系提起急症啦，我又想问一问，其实做急症室嘅医生咧，相对嚟讲嘅压力系咪会相对比较大？ 其实我就觉得行行都有压力嘅，咁啊睇下你点样比较法啦，即系你话当压力，我谂我哋压力就在于好多人啦，好多人啦，生离死别一来， 生离死别应该个个体系都会有， 个体系都有，咁所以行行都辛苦啦。不过我谂我哋即系同急症室最有关系嘅就好忙啦，好多人啦，好短时间可能要做好多嘢啦，同埋永远都有10个人有10把声叫你做唔同嘅嘢，同埋催你啊，同埋你有眼见噶嘛，即系塞爆晒人，咁你全部人都系要睇嘅，咁就可能嗰啲部门系有所谓放工时间啦，咁佢即系完成咗嗰日嘅工作，可能就等下一次或者第二日，咁但系急症室系年终无休噶嘛，24小时噶嘛，咁你任何大件事或者唔大件事，佢几时都有人嚟 睇，幾少人排緊隊。 係啊 係啊。咁所以個壓力就係不停做，不停做，冇停冇停。 係啊，所以反而嗰啲大時大節咧，即係我哋嗰啲私家醫生係收緊曬門嗰啲時間咧，急症室應該係更加爆噶嘛，即係我哋可能新年 係冇錯， 除夕啊嗰啲咧。 系啊，其实而家好多市民咧都有个意识咧，就系话即系唔急嘅就唔应该嚟睇急症室。即系佢哋嚟到咧，佢都会话其实我都唔想嚟睇噶。咁但系而家系圣诞节咁样， 冇办法咁样。 睇个医生已经去咗滑雪啦，咁样咁冇办法。吓私家医院咧，即系都会好忙嘅。私家医院可能都有啲时间会等两三个钟啊。咁啊变咗咁你系即系私家又排，公立医院排，不如嚟公立医院好过啦。 喂，得罪问句啦，听你咁样讲，你似乎啊仲喺公立医院嘅，点解你唔去做私家医生咧？ 咁人各有志嘛，係咪？同埋就我同大家啲年代差唔多咧，咁後生未 burn out 住，係啦，希望亦都唔會有 burn out 嘅一日啦。希望 點樣可以留住一啲更比較有熱誠嘅醫護人員留喺呢個公立醫療系統，而唔去咗又少工時又高人工嘅私家體系咧？有冇建議啊？ 其實就因為之前講過啦，係咪？醫務衛生署嗰年代到醫管局已經30年啊嘛，根本嗰、那個。人手流失啊，或者个工时长啊，待遇嗰个问题其实都冇乜大改善嘅。即系远嘅唔讲啦，已经好代好耐之前嘅年代，可能大家冇乜记忆，就系讲沙士啊。沙士之后即系百物萧条。 系。 咁咧，政府为咗悭嗰个支出。咁就有肥雞餐啊、瘦雞餐啊， 係啊，趕走咗好多人， 係啦，跟住畢咗業嘅醫生又唔續約啊，唔請佢哋啊，即係逼曬啲人走咁樣樣。咁呢個係好冇遠見，咁結果過咗幾年就 唔夠 支付，係啦，唔夠啦，死啦。咁即係唔好講經濟點樣啊，咪經濟好唔好你都要睇病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你要訓練一個醫生、一個護士係要好多年嘅時間啊嘛，唔係我加翻啲醫學生嘅名額，甚至乎即系加人工咁样就即刻人， 你会有个过程咯，而一个过程。 所以甚至依家咧，我又睇过段新闻咧，直情话有个声音系话想输入内地嘅医生添。 唔系嘛？ 有年几前已经有讲过。 可唔可以输入外地嘅医生啊？ 我哋第一集录音嘅时候有讲过， 佢系讲外地嘅，但系佢个外地系内地啊嘛。 外地唔系，即系唔系正。 内地都系外地嘅一部分嚟 嘅。系啊系啊。 呢个节目嘅立场点先？内地系咪外地先？ 唔系，我哋唔系外地， 我哋唔讲 立场嚟嘅。 我哋唔讲立场嘅。 唔计立场，我都会比较相信外国嘅医生嗰个专业水平。 你讲乜嘢啊你？ 因为高少少。 即系你系嫌弃中国啊？因 为因为嗰啲西。 我同埋华佗都几好， 唔系中医就中国医生好，西医啊急症室嗰啲咧就应该揾翻啲西医翻嚟我睇西醫。 但其实会唔会对整个，即系如果佢真系做呢件事，对整个公立医院个文化会有 衝擊，一定会有冲击，可能就啲病人会打鸠啲医生，做乜唔讲普通话啊嗰啲啦。 会咁严重嘅，相信唔系嘛？ 你初头浸会出现有学生打鸠教授嗰阵，你有冇谂过？唔会咁严重啊嘛？结果会出现。 初头我唔知呢件事嘅，呢个另一件事。 病人打医生，因为医生唔讲普通话，或者医生讲嘅嘢佢听唔明，我觉得亦都系有情况会发生。 嗰啲系个别病人嘅反应，但系而家问翻医护人员，即系究竟而家？究竟是有冇咁样嘅情况出现，话越嚟越多内地医生咧？ 其实非本，你讲紧非本地毕业嘅医生啦。咁香港嗰个法例就系一系就香港大学啦，一系就香港中文大学。咁你读个医科，毕咗业，考试合格，咁你就成为香港嘅注册医生啦。咁如果你唔系呢两间大学毕业，咁点算咧？假设你系剑桥大学或者你系哈佛大学，好劲嘅，想翻嚟香港做，其实冇问题嘅。一路个机制都喺度，系考嗰个执业试。 系 嗰个执业试咧，就理论上咧系个个人有医科嗰个学历都可以嚟考嘅。 哦， 一路都有呢个机制嘅，无论你系美国人、英国人，甚至内地人，亦都有嘅。系啊，都得噶，即系你考到个试咪得咯。其实我又唔觉得，即系近排好多人讲话即係最大嘅爭議就係、是、都唔係講歐美嘅醫生，係講內地嘅醫生嘛。咁內地近排咧就有一個報道，咁啊九月十月左右啦，就有講普通話，我唔知邊度嚟啦，講普通話嘅醫生你考試考試合格，咁考試合格要實習噶嘛，咁你唔實習你點知香港啲制度點樣咧？原來佢係唔識講廣東話，佢又唔係好識講英文，咁但係佢呢個同時係做緊嘢嘅。 Okay. 在这个系统里面工作的、嗯、大家就反映出个问题就是 沟通不到 那个体系里面有个漏洞某程度上 是啦因为这个试、即是考个试呢 没口语 应该这么讲没规定一定要懂讲广东话、 嗯、 有些部分可以用普通话作 客但是医生望闻问切不懂交流那怎样望闻问切 那你是强国的生还者你怎可以不学普通话呢 病人懂讲普通话就可以了懂讲广东话 他怎能够生还他怎能够预 测那你不懂普通话就是不爱国咯你不爱国就病死他 怎能够 deform 每一个病人都懂广东都懂普通话呢 那你又怎 deform 每一个医生都懂讲广东 咁佢喺香港執業啊嘛， 英有鬼佬。 唔係香港，香港係講普通話地方嚟噶嘛。 哦，係。咁有啲唔同喎、啊。喂，好啦，咁呢節嘅時間差唔多啦。喂，其實好多醫療嘅問題咧，即係我想問一下咧，係咪好似妙手仁心咁樣咁開心啊咁樣咧，都未有 機會問到。一收工去酒吧。 係啊係啊係啊，即係 跟住瞓醒就有條女喺隔離。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，我心目中係嗰啲咁嘅醫生陳志美嗰啲咩嚟噶嘛？我都未有機會問到呢啲即係風花雪月嘅，有機會啊。再讲， 系啊，因为大家都好得 意。好，再见。 多谢黄思启医生， 多谢大家。 好。